感叹，看在缘分背着我转弯，午后黄昏到夜晚，美丽存在过但我眨眼，为何上帝舍得阻挡你的脸，为何让你在我天涯里各自，缘分未到让我等到那一天，回旋下去木马中断再遇见，缘分大概就似花火的曲线，流动下去划过天涯才相见，想这么早发展， 是你给我温暖，是你给我方向，是你给我天堂，你是我的太阳， 是你给我希望，是你给我梦想，想你让我疯狂，你是我的月亮， 我梦见你爱上我，给我你的承诺，漂洋过海来找 情的原因，告诉

重逢无意中，相对心如麻，对面问安好，不提回记当年时，泪眼笑荒唐，重逢无意中，相对心 到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